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44集。离开上海的第三天晚上，唐默和傅文铎开车来到镇江和南京的交界处，他们决定先休息一晚，第二天大早再进南京。傅文铎的手枪里一共有8发子弹，唐默之前打出了7发，只剩下最后1发子弹。傅文铎说， 我的子弹是特制的，威力比较大，打进人的身体里后会炸开，类似于打母弹，这种子弹我家里还有很多，如果你需要，到北京后我可以带你去找。不过现在的话，我也没有子弹，你可以暂时用其他子弹试试。 唐默点点头。从王家兄妹的屋子里，唐默搜到了不少枪和子弹，他最后只拿走了一些子弹，没拿走枪。他将傅文铎的那颗子弹收好，放进背包里，准备在重要的时候用。唐默将普通子弹装进手枪，他屏住呼吸，走到路边，对准一棵老树，双目眯起，扣下扳机。唐默练习了整整1个小时，打出了30多发子弹，一共中了14枪。他每射出去1发子弹，都会回忆一下自己刚才的不足，下一次做调整。他练习射击的时候，傅文铎就在一旁看着。等到天色彻底暗了，唐默才回到车上。和傅文铎待在同一辆车里，其实是件很奇怪的事。唐默从小朋友就不多，大学的时候宿舍里有4个人，其中一个大一就搬出去住了，只剩下他和2个好友。大学里的男生相处都是插科打诨比较多，要么就打打游戏，比如唐默就是被好友坑了去玩桥牌游戏的。但是和大学好友能聊的话题放在傅文铎身上，怎么想怎么别扭。唐默最终还是没有开口，或许是因为太累了，他闭上眼睛后很快就睡着了。他睡得很浅，微弱的呼吸声在小小的车厢里响起。傅文铎听到唐默睡了，他坐在驾驶座上，淡定地抬头看着天上的星空。没了城市的光芒，现在的夜空中渐渐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星星。傅文铎看了一会儿，他动作极轻地拉开车门。在他打开车门出去的那一刻，唐默就醒了。唐默睁开眼睛看向窗外，只见一个高大强壮的身影漫步走到车头，倚靠着车头站着。傅文铎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烟，咔嚓一声划开打火机，点燃了香烟。傅文铎站在车外，抬头看着星空，静静地抽着烟。唐默在车里看着他的背影，一点红色的火光在黑夜中燃烧，漆黑的夜色下，傅文铎的身影似乎要融进黑暗。看了片刻，唐默转过头，闭上眼睛继续睡觉。第二天大早，两人开车上路，傅文铎单手撑着下巴，一只手开车。下了高速就必须找着正确的路，唐默拿着地图仔细地看着，不时为傅文铎指路。两人安安稳稳地进入了南京地界。与此同时，一辆红色甲壳虫轿车离开了上海，驶上沪蓉高速。副驾驶座上，一个帅气阳光的青年无语地抱怨道， 就不能选个好点的车吗？这车多女气啊，娘里娘气的。 驾驶座上，一头短发的年轻女人冷笑一声，说， 哼，能找到一辆可以开的车就不错了，废话这么多。陆大少爷，你来开车。 陆星顿时蔫了，默默地坐在一边不敢说话。过了半晌，他忍不住说， 我要会开车，我肯定开。 安楚嘲笑着说， 也不知道是谁考驾照考了四次一次都没过，连刹车和油门都分不清，是谁来着？在驾校哭爹喊娘，教练也没让他过。哎，你记得是谁吗？ 陆星无言以对。陆星不敢再说，他有预感，他再多说一句，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能把他损到地心。过了一会儿，陆星问道， 哎，对，那个人没说错吧？肖哥在南京真那么厉害？ 应该是我哥吧，他一直在南京工作，而且他那个名字同名同姓的很少，我哥那种人就该活着，他是个祸害吗？祸害一千年。 嘴上说着嫌弃的话，安楚的表情却有些激动，毕竟是自己的亲哥哥，活着是最好的。安楚语气肯定地说， 他一定活着，就是他。 陆星看了他一眼，也说，嗯，肯定是肖哥。数百公里外，道路两旁具有地标性意义的梧桐树落入眼帘。唐默看着地图上的标志，又看看周围的建筑，说，到了。他们正式来到了这个六朝古都。入春以后，江南地区下了一场大面积的春雨，天气渐渐温暖起来。唐默将车窗摇下来，看着道路两旁的建筑物标志，他的目光在美栋楼的广告牌上停留，借此了解自己目前所在的位置。前面那个路口左转。傅文铎向左打方向盘，他们继续向西行驶。找到了明确的道路指示牌后，唐默已经不需要用建筑物寻找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。他虽然在苏州长大，是地地道道的江苏人，但从来没来过南京，所以哪怕他不是路痴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却也不敢大意，一直盯着地图和道路指示牌。傅文铎的车子开得很慢，因为他也只来过南京一次。黑色的越野车在宽敞的马路上缓慢行驶，马路上有一些撞在一起拥堵的车，他们绕过这些车，一步步进入了繁华的城市地段。随着道路两边的建筑越来越密集，路边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唐默渐渐放下地图，他转头看着窗外，看着那些在路边上行走的人。现在是下午一点，进入了城市之后，他们的前进速度反而比高速上要慢。傅文铎余光里看到唐默的动作，说，不对劲，语气十分肯定。唐默收回视线，看向傅文铎。他思索片刻，说，也不能说是不对劲，只能说这个城市有点奇特，在上海从来看不到这么多的人。顿了顿，唐默又看向左前方，那里正有三个中年男人背着大包从一栋建筑里出来。他说，到了晚上，上海的街上从来不可能有人，晚上六点后就不是游戏时间，不用害怕被突然拉进游戏，但想杀人抢劫的玩家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杀人。晚上的危险来自于人类本身，所以我晚上也从来不会出门。不用说唐默，傅文铎在晚上也一般选择养精蓄锐，等到白天再行动。傅文铎说，白天的北京也不会有这么多人。是，上海也一样，晚上所有人都躲在建筑里，白天街上有人，却不可能有这么多。南京的玩家好像都比较大胆，敢于随便出门，他们的表情不像是装的，很轻松，至少可以说他们真的不担心被偷渡客或者其他玩家偷袭。唐默指向那三个中年男人，车子一闪而过，掠过了这三个人。说完这话，唐默说，他们是预备役吧？傅文铎抬起眼睛，从后视镜里看了眼那三人的背影，他的目光和唐默不一样，他打量的是这三个人走路的姿势、速度，还有行走时背部肌肉和腰部肌肉的状态。看了片刻，傅文铎说，没怎么经历过战斗，身体素质的提升也没有非常高，应该是预备役。 唐默说，三种玩家，正式玩家、预备役和偷渡客，人数最多的是预备役。洛风城曾经大概计算过，正式玩家占幸存者的比例大致为 5%， 偷渡客也大约为 5%， 其余 90% 全部是预备役。 阿塔克组织所在的商场里一共住了80多个玩家，不包括阿塔克组织的成员。据洛风城说，80个玩家里只有一个是正式玩家，一个疑似偷渡客，其余都是预备役。 唐默继续说，四个月前全球一共有4亿9000万玩家，今年初1月1号黑塔更新 2.0 版本，全球玩家剩下1亿多，两个月过去，估计现在只剩下不足1亿的玩家，其中死去的大部分应该是预备役，但就算这样，预备役还是占了多数，他们基数太大。 车子经过一个路口，傅文铎突然猛地踩下刹车，唐默整个人向前倾倒，幸好他有随时系安全带的习惯，才没有跌出车子。唐默抬头看向前方，只见两个年轻的小姑娘不知道从哪儿走了出来，他们显然没想到现在在南京市区里居然还会有人开车，他们也被吓了一跳。 两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警惕地看着车子里的唐默和傅文铎，走在前面的马尾辫女孩拉着好友的手快速地跑开。 唐默目送两个小姑娘跑开，傅文铎再次启动车子。 傅文铎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击着，他说，他们虽然敢在外面随便地走，但不是真的没有戒心。 听了这话，唐默陷入了沉思，他的脑海里回放着进入这座城市以来自己见到的每个场景。其实他们碰见的玩家并不多，加起来最多不超过30人，可这个人数放在上海却绝对不可能。在上海的街上，哪怕是白天，在最繁华的南京路，走上3个小时都不可能碰到20个人。思考许久，唐默做下结论，南京的预备役受到了什么东西的保护？ 这个答案令傅文铎挑起了眉毛，他透过后视镜看了唐默一眼， 唐默表情淡定，似乎只是随口这么一说，可傅文铎听得出来，他刚才的语气不仅仅是揣测这么简单。 傅文铎说，这么肯定？ 唐默笑了，他靠在座椅上说， 没，只是有这种预感而已。 陈珊珊的异能超智思维放在唐默身上，他每做出一个判断都有10%的准确率。唐默没说这件事，毕竟这也只是他的感觉，不敢保证。 唐默解释道，按比例来说，我们刚才看到的人大部分应该是预备役，预备役敢这么轻易的在街上露面，并且不畏惧我们两个开着车，明显是从外地进来的陌生人，他们是有所倚仗的，或许有什么东西，有什么人给了他们这个保障，他们才敢这么放心。 这么一说，唐默自己都觉得有点牵强，之前遇到的30多个人是预备役的结论本就是他和傅文铎猜测的，现在他们才刚刚进入南京，就觉得这里有什么人在保护预备役，证据还是不够多，需要更多的信息来证明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